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当然接下来要有请和我们一起欢乐上路的小伙伴丽华闪亮登场。 大家好，我来啦， 闪亮登场啊。刚才提到这个夏天已经悄悄的走近了， 是的， 春姑娘已经渐行渐远了。最近天气可能也让大家觉得哎有一点点燥了，对吧，啊，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夏天的感觉了。丽华喜欢夏天吗？ 我本人不喜欢夏天。 好像很多女孩子不喜欢夏天了。 对对，哎，女孩子还好，因为男孩子不太喜欢夏天嘛，因为， 哦，对 对 对，我认为的是夏天女孩子因为化妆嘛。 哦，对对对，因为化妆可能不喜欢， 一出汗的话， 哦，妆都花了。对，可能是因为，这个， 在补妆，对吧？ 对对对对，这个很不方便。 对，因为我的这个认识的女性朋友都会这样说， 都会抱怨这个。 但是另一方面，好像女孩子觉得，哎，夏天可以穿漂亮的裙子， 穿衣服，对对对， 矛盾啊。那丽华刚刚说本人是不喜欢夏天， 不喜欢夏天，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能是因为冬天出生的，还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特别喜欢冬天，特别喜欢冬天。 哦， 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当中最喜欢，我不太怕冷， 哦， 但我怕热， 哦，因为丽华是不喜欢夏天， 很讨厌夏天， 很讨厌夏天， 很讨厌夏天，很不喜欢，各个方面都不喜欢， 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接下来这整个夏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些景点呢，应该都是丽华精心挑选的， 没错， 夏天适合去看一看， 对 啊，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人就觉得，哎，我就觉得夏天挺好啊，对吧？我宁愿带相比这个寒冷，我宁愿这个享受夏天的这个火热的热情。但是也有人跟咱俩挺像的哈， 对， 哎，我就是受不了这个炎炎夏日，对吧？每个人都不一样了， 没错。而且最近韩国的这个夏天真的是比一年比一年热了 啊，也是， 哦，而且这个气温上升了很多，算是，而且春秋两季的时间感觉变得特别特别的短， 尤其是秋天， 尤其是秋天， 那 这可能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夏天或者是冬天变得更长的原因之一吧。 对， 所以呢，到每到夏天，我们一定要推荐大家去出游避避暑，受不了， 对，没错啊，是的。那其实到了夏天呢，大家在这个烈日炎炎的白天呢，其实都不愿意出门，都在空调房间里面待着，对吧？ 去逛大超市、大商场什么的。 反而这个你要是想出去活动的话，可能都会选在晚上了， 没错， 出来这个散步纳凉啊什么的。六月份呢，韩国已经正式进入到夏天的这个步伐了。那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啊，其实今天要带大家去的是一个夏天很不错的景点，那肯定是晚上非常的不错。 对， 这里晚上不光是凉风习习呀，而且呢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浪漫， 没错， 这里就是星光乐园。 是的是的。 先请丽华为我们介绍这个星光乐园布灵布灵大概的一个情况吧。 没错，那大家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可能就联想到这个夜晚和星光嘛，还有这个乐园，算是一个小村庄或者是乐园都可以这么解释哈。 没错， 这里的名称确切的说是鞍山星光摄影乐园，对，Photo Land， 鞍山星光摄影乐园， 对，那这也就是说明这里非常非常适合拍照， 对， 是夜晚，但还非常适合拍照，很奇特， 定语有很多， 没错没错。那这里有100多种拍照区，供游人进行拍照留念的哈，还有专门用各种精致的小装饰品和漂亮的碗碟装饰的一个特别的空间，也是适合拍照的。 对， 那特别是在太阳下山之后呢，能够欣赏到各种颜色各异的、形态各异的这个 LED 灯泡吧，算是。晚上呢，这里会有非常美丽的灯光庆典。 没错啊，鞍山星光摄影乐园，刚刚也提到了，有很多的这个前缀。啊，也就说明它的看点是很多的， 没错， 当然了，可能很多人会集中在星光这里。星光是什么样的地方啊？是约会的圣地啊， 哇哦， 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个适合情侣们来的地方吧。 没错，那首先要介绍一下这里的，我刚才说是灯泡哈， 我刚说完约会你说灯泡 需要遮一下副电 这个灯泡呢不是第三者的灯泡，它是为这个约会制造浪漫的。好的，继续吧。 如果提到浪漫，先做一下铺垫哈，不是一般的这个电灯的一个灯泡，它会根据每个场景的氛围制作成各种形态的一些 LED 灯光哈，很浪漫。那所以这里是刚才朴主播也说是非常浪漫的这个约会场所， 是的， 特别是年轻的夫妻还有老夫妻啊，反正很多情侣来这里，这个对，也 来这里 享受浪漫的氛围， 对，享受浪漫氛围、那当然了，这里不仅是只有情侣们会过来哈、也是有很多以家庭为单位过来的。 当然， 首先这里不光是这个灯光非常迷人，周边的景色也是非常宜人的。 对对对， 而且如果大家白天来的话，一年四季的这个，因为周边的景色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嘛，会有非常鲜明的一个区分，也有很多外国游客前来的。 没错啊，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哎，结了婚以后这个就不需要这种浪漫的约会场所了。你想看结了婚以后，刚刚丽华也说，很多的老夫妻他们也会携手来这里这个漫步什么的，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享受婚后浪漫的一个场景了。那当然了，这里叫做星光乐园，所以晚上肯定是最佳的旅行时间了，对吧？也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韵味。刚刚丽华也说，周围的这个自然景色也是 特别美，对， 当然这里白天也是开门迎客的，对吧？ 白天也开门的，是在上午十一点开门，然后平日呢会开到晚上十一点半，很特别哈。一般所有的景点都是八九点就会关。 对对对， 在这里开到十一点半，因为星光嘛。那周末会延长30分钟，开到12点。那入场的时间呢，也是在关门前一个小时，大家都可以入场的。对，然后白天去呢，其实也有很多的看点，就像之前我们前面说过的哈，有很多精致的装饰品布置的照片区。 是的。 但是不看晚上的这个灯光庆典的话，又会非常遗憾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哈，给大家一个小提示，选择下午晚点过去。 对。 因为这个照明是从日落之后开启直到闭馆嘛。 是的。 那入场门票是成年为基准6000韩币，大概30多块钱左右。对，不是很贵。 对。那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赶快就计划这个行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夏天， 没错， 虽然是夏天，但是初夏嘛，白天还没有那么的炎热。 对。 你要8月份再来。 哦。 下午你会很痛苦。 对。很热的。 啊，好的啊，那这个这里呢有很多的这个主题区，分不同的主题来为您带来不同的浪漫，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一进到这个星光乐园之后呢，会发现各种这个主题区嘛。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动物山庄 Anywhere Village， 对，主题、 动物山庄， 对对对，小朋友们可能会非常喜欢。那当然了，这里不是真的有活生生的动物哈、是有猫头鹰啊，还有狐獴啊、黑熊等等动物的雕塑。这些雕塑白天看起来算是小小可爱的，但是到了晚上打上这个 LED 灯光之后呢，就有点像这个童话故事的主人公那样了。对，很多人来这里拍照留念。 这个光听的话，可能大家这个想象也是有限的哈，还是得亲眼去看一看。 没错， 当然它这个灯光肯定是五彩缤纷的，并不是恐怖电影当中。一束光打过来，那个太吓人了哈。 对对对， 他也不会这个去做这种设计的，所以这个不会恐怖，大家可以放心。 对， 刚才提到这里呢，最给力的就是各种的 LED 的灯光了， 对， 对吧？那这里应该算得上是一个 LED 王国吧？应该是有成千上万的 LED， 特别特别的多。那有的人可能就觉得灯光庆典，哎，能开几个灯泡啊？怎么样？ 灯泡可能很多情侣有阴影了。 哎呀，因为 sorry 啊，在这里为大家说声道歉。那其实这里的特点呢，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的这个 LED 的灯光的布置非常非常密，不是说特别稀疏哈，特别稀疏就感觉没什么太大意思了。 对， 那这个灯泡的设计很密集，会让人感觉非常非常的美观。最重要的是，无论是下雨下雪，都不会有这个触电的危险，因为工作人员花了很多的心思的。 对，这个安全第一啊。 对，有的父母可能会觉得这会不会不安全，漏电什么的？ 小朋友很喜欢过去碰一碰、摸一摸什么的啊。当然，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去碰它。 对，所以呢，其实一年四季无论何时来到这里，都会有非常有感觉的。 对对、 那首先呢，这里因为是户外的一些小公园嘛，它整个这个公园里面都会有背景音乐淡淡的这个音乐播放。因为是在韩国嘛，所以大部分的音乐都是 K-pop。所以喜欢 K-pop 的人可能也比较喜欢这里。 最近最火的是谁呢？ 最近最火的 K-pop 歌手吗？可能是男团女 团。 啊，不美，哦，是吗？ 丽华是女子 ，Twice 什么的吗？ 好了啊，刚提到 K-pop 的话，如果您是韩流迷的话，来这里应该更开心了。 对， 可能看着看着自己就会跳起舞了。 嗯， 好的，那刚我们介绍的是这个动物山庄啊，有很多的小动物的雕塑。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室内了。刚刚是室外，我们来室内体验一下吧。 没错，还有一个地方是整个空间里，整个这个房间里都贴满了镜子的一个空间。那这里其实是模仿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而建造的一个镜像空间哈。这是要另交费用进去的，入场的。那进到里面之后呢， 马上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镜面镜子。 是吗？ 对，然后大家可以顺着这个像迷宫一样的小道寻找出口，算是一个小游戏。对，小游戏了。那别看它看似容易哈，其实这个还挺有难度的。 镜子迷宫很困惑的。 很困惑的，因为全都是镜子，四面。 对，全都是你。 对，全都是我自己，所以很难看出来哪里是出路。 360度无死角的。 对。哦，我曾经去过这里嘛，特别有意思的是人多的时候哈， 啊， 你在走在那块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很多砰砰砰这样的声音。 你会不会 我也会。 你会不会跟镜子里的朋友说，哎，摸摸他，其实他的声音， 啊，对对，真的是区分不清的。 很有意思啊。 对，然后大家都是用手这样摸着镜面去摸索找路， 嗯， 都很有意思。 但是不要太用力啊，可能镜子会碎掉的。 对。要小心，要小心。 对，一定要这个发挥自己的智慧， 嗯， 啊，在这里寻找出路。 嗯，那这是想问一下我们的朴主播平时找路哈， 啊， 找路的这个方向感怎么样？ 哎呦，这丽华要这个做，要骄傲自豪一下了是吗？因为丽华好像在前几期节目当中说自己找路很在行， 哦，很在行。嗯， 我其实找路也是很在行。 哦， 我非常喜欢找路。 哦， 这是我的乐趣。 鼓掌，鼓掌。 因为我们现在找这个导航，它会有很多的线路，是吧？ 对对， 我都会每一条仔细的观察每一个节点， 嗯，就特别有意思嘛。我也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对对对，所以呢，我应该不算是路痴了。 嗯， 来到这个镜子迷宫呢，当然你不可能用这个 导航。 找得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啊。嗯， 对。 不过呢，我们在这个真正的旅行当中可能会碰到迷路的情况。 对。 对吧，我记得有一次去这个香港地区旅行的时候呢，哎，嗯，真就迷路了。但是我没有觉得非常的困惑，非常的着急。 嗯， 我倒是觉得哎，可以去发现一下这个附近没有见过的一些景点。 嗯， 这是很不错的。 对， 啊， 柳暗花明又一春嘛。 对对对啊，所以说来到这个镜子迷宫当中你迷迷路也是挺好的。 对，也挺好的。对。 好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星光这个乐园重中之重的一个介绍。 没错。 算，是充满浪漫氛围的爱情主题空间。 是的，那其实一提到星光乐园呢就不能不提这个布置的相当浪漫的灯光空间了哈。嗯，那这里有个空间是用全部都是用白色的 LED 照明布置的。 对。纯洁浪漫。 对，然后它这个花形的雕塑像这个藤蔓一样。 嗯， 就一条隧道全都是白色的。对，被布置的密密麻麻的。然后通过这个白色的这个通道呢，就仿佛就是穿梭在这个白雪覆盖的空间一样。 哦， 对，因为这个白色灯光的照明，大家喜欢拍照的人可能会知道，在这里面的话，人的脸就感觉非常自然，非常白， 嗯， 白嫩，显得很好看的。 对，女孩子们比较喜欢的。 嗯， 我觉得来这里拍照的话，男朋友的拍照技术就可以不用过多的去进行这个学习啊，修炼啊， 调教啊什么的，不用太担心了。前两天我在网上看了一则小消息，就是史上最艰苦的， 啊， 最辛苦的职业， 嗯嗯， 男朋友。然后有一张就是非常辛苦的给女朋友拍照的一个照片，特别逗。 好像是，好像有的人是躺下的。 嗯，对， 但是在这里呢，各位男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对，嗯， 那如果说您是不是和恋人一起去，和朋友一块来的话， 嗯， 可能会觉得哎呀，太羡慕嫉妒恨了， 嗯， 对吧？ 没错， 和朋友一起来的话，就不要走进这条隧道。 是，去别的地方。 嗯，而且这里呢，真的是会让很多的单身汪们啊很受伤， 嗯， 因为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新型造型物。 啊，是的，在这里最常见的模型其实就是这个新型的模型了。那如果是单身的人来这里的话，可能看到这么多的心哈，会感觉到这个形单影只的寂寞， 嗯，满眼都是伤痛。 没错没错。那刚才说到白色的那个隧道嘛，给大家带来浪漫感的话， 嗯， 那还有这个丘比特之路会给大家更加心动的氛围哈， 这就更爱情主题了。 哦， 嗯， 是的。然后还有一排排巨大的心形隧道。 嗯， 那周边还有红色啊粉色各种颜色的灯泡装饰。 嗯， 也是这里还是恋人们最喜欢来的一个地方之一了。 对，刚刚提到这个白色是这个拍照的不错的地方。 嗯， 我觉得在这个粉色呀，嗯，红色这样的一个灯光背景之下，也比较适合拍照纪念了。 嗯， 但这个就要考验男朋友们的拍照技术了。 是， 否则两个人就是大红脸了。 对。 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算是体验项目，就可以让你去重温你的婚礼。 对，有一个重温婚礼的地方。 对，这个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没错，有个叫这个 Love Wedding Photo Zone， 就是重温婚礼的一个就是照片的区域。 嗯， 就像进到这个结婚的婚宴场所一样。 对对对。 然后里面的一个布置呢都是那种婚礼宴厅那种感觉。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到就是参加婚礼的时候会看到那个门口宴厅的门口会有那个情侣的照片啊什么的嘛，还有一些照片的那个小路啊， 嗯， 还有怎么样，就是它布置的就像我们实际上的婚宴的场所一样。 对对对。嗯，哦，所以来到这里的话可能 我觉得对于结婚很长时间的这个夫妇呢， 嗯，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没错， 大家可以去这个回想起自己当年举行婚礼的时候的那一刻的悸动， 嗯， 对吧？ 对 啊，很舒服，应该很温馨。 嗯， 当然如果没有结婚的话，比如说打算要结婚的话，你也可以来到这里啊。 对啊，事先体验一下， 对，事先的去演练一下也不错啊。 嗯，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了。 嗯， 当然了，这里不光是为恋人准备的啊，这里也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地方。 对对，孩子不要太寂寞了哈。那为了孩子的这个 kids 就是儿童照片区，那里面有很多的小动物啊，还有漫画的这个主人公啊等等等一些雕塑的模型，然后还有一些小树啊，一些植物等等，还有就是湖水的一些装饰，还有等等根据四季它所这个建造的设置的一些庭院，对，不同的夏天春天有各种颜色，对。 这样听起来呢，的确是为了我们拍照而设计的一个地方了， 对对 啊，怪不得叫星光拍摄摄影乐园呢， 对， 对吧？啊，喜欢拍照的您可以选择来到这里去啊，展示一下自己的摄影技术了。 没错， 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的星光摄影乐园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下一期节目当中呢，会为您带来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了，位于京畿道龙仁的韩国民俗村。那在这里呢。丽华，我们俩就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好吧，我们下期见。 嗯，下期再见了。 嗯。 넌 허리가 몇 cm? 24요. 힙은? 34요. 아우! 어렸을 때부터는 눈이 좀 달라 아무리 예뻐도 뒤에 살이 먼저 잘라는 넌 눈이 안 가흰색머리에바람이불면날아갈것같이가는여자라면넌마음이안가허리는너무가는데이제커만든바지를찾기너무힘들어 Oh yeah 뿌리다뿌리뿌리 Shake that 뿌리다뿌리뿌리앞에서바라보면너무착한데뒤에서바라보면미치겠어 Oh yeah 뿌리다뿌리뿌리 Shake that 뿌리다뿌리뿌리너를찾으면흔적이여자강하냐난하나가더있어앉아있을땐알수가없어이러는때까지기다려야만했어난난그때서야 Girl 허리는너무가는데이제커만든바지를찾기너무힘들어 Oh yeah 뿌리다뿌리뿌리 Shake that 뿌리다뿌리뿌리앞에서바라보면너무착한데뒤에서바라보면미치겠어 Oh yeah 뿌리다뿌리뿌리 Shake that